当心我告你性骚扰，跟谁也不跟你。大学毕业了嘛，就打老娘的主意。许主管，想没想过出道？你这形象绰绰有余了，这碗饭也没你想象中那么困难。不会唱歌的人可以是歌星，不会演戏的人也可以成为影星，只看你是不是豁得出去，有没有后台。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跟他不熟，一点儿都不熟。这小混蛋不是真病就是存心，哪有在老板面前承认办公室恋情的道理。 就昨天，就在所里，老板跟陈思佳分手了。陈思佳都哭了，好多人都听见了，一点都不顾及他的明星形象。老板就一句话，你在外头和谁干什么我不干涉，但你不能脏了我的地方。江总是被冤枉的，二审无故拖了好几年了，生不见人死不见尸，期间聘请的多位律师也都被阻挠被威胁，至今没有一个能够成功会见，甚至一审时连蒋总兴建希望小学、创办振兴基金的钱都被定性为挥霍集资款。可是如果没有蒋总，那些孩子……老板中了一枪，已经 死什么死啊？有这么咒人的吗？手术很成功，已经脱离危险期了，你赶紧回来吧。